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善信居士，咁啊，今日咧第三讲系继续讲呢个广修供养。嗱，咁啊，供养咧，根据呢个行愿品里边讲啊，有呢个财供养同埋呢个法供养。嗱，咁啊，财供养我都讲过，只能够帮佢一世，就算你最好嘅朋友亲戚，佢有咩问题，你就帮佢一世，解除佢个困难。咁佢死咗之后咧，你就唔可以再帮到佢噶啦。咁但如果呢个法供养就唔系，法供养呢个法身慧命嘅事，我哋以法嚟到供养一切嘅众生啊，令佢种呢个佛法嘅善根，作为出嚟成佛嘅种子。咁所以呢个法供养嘅功德咧就不可思议嘅，比呢个财功德咧就强得千千亿亿万万倍。嗱，今日在行愿品里边讲法供养啊，点样分别唔同呢？我哋通常一共有七种法供养。第一种叫做如法修行供养，第二种叫做利益众生供养，第三种叫做摄受众生供养，第四种叫做代众生苦供养，第五种叫做勤修善根供养，第六种叫做不舍菩萨业供养，第七种呢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。一共有七种法供养，今日呢我就略为简单介绍一下。第一种是如说修行供养，就是呢我们如佛所教所讲，根据佛所教我们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的依法的修行就真是供养佛啦。因为我们是佛教徒，无论出家又好，在家又好，都是佛的徒弟，是他的弟子，他是我们的总师父。如果师父的教导所讲的说话的开示，我们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变成有失了师父的教导了。也都从佛法来讲，虽然你讲得多少，讲得多好，一定要如法修行才得到这个好处，如果你不如法修行呢，是得不到这个实际的利益的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的人所说说食素补啊，什么好食啊，什么好食，你一味讲个好食，你如果你不去做，你不好的煮来食呢，对你的肚呢是永远食不饱的。如果你好地呢，什么餸好，什么菜好食，你老实地去做，佢煮得好好地，一食咧就个个肚都饱啦。咁啊，证明咧要如说修行，就真系供养佛。如果你净系讲，你自己唔实行咧，就不明佢嘅真智慧啊。所以在呢个《大法句经》里边咧，系有几句说话：个虽重千言，虽重千言，就唔能够离开呢个修行。如果离开这个修行呢，就变了你所讲一千句说话都是得不到这个好处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如说去修行。例如我们一个学佛的人讲念佛，那么西方子呢就是扎成念佛，他的名字是西方子，希望大家生到极乐世界，往生西方的。那么有个人念佛啦，咁样念佛系一种法门嚟嘅，就系无量百万四千法门中其中之一种。我哋依法修行咧，就系念佛。咁如果你净系讲你唔行咧，系唔可以往生西方嘅。咁啊，从前有一个出家人，咁啊，佢叫做咩法名啊？亦都忘记咗啦。佢个名咧，个法名叫做冬瓜和尚。咁呢个冬瓜和尚呢，你根据佢呢个冬瓜嘛，唔知佢生得矮矮细细肥肥大大，好似个冬瓜咁，叫做冬瓜和尚啊。就算话佢真正个名叫做冬瓜和尚，就不得而知啦。咁佢呢个人啊，就冇嚟杀达嘅，佢终日到处走，可以讲呢冇一时拉家，冇一时喺个庙里边㗎。 咁啊，众人都到处跑嚟跑去，唔系跑东家就跑西家，冇人咧向屋企定定地睇佢念咗念下佛嘅。咁啊，若干年之后啊，咁佢有一次咧就叫埋所有佢都同参师游，凡系佢相识嘅或者同埋呢个山住嘅，都叫佢嚟。咁啲人嚟问佢有咩事啊？佢嗱你咁样话唔听，佢话明年今日。我哋走噶啦，佢希望你哋站住同参师有个立场嚟，到时啦送我一送，咁啊等我好走就好啲。咁我心话你都未往生，你仲预知时至明年今日就走，咁啊大家个心嘅存疑。咁但系佢又讲得咁实际，咁啊讲得咁好啊咁认真，你就唔能够唔相信。咁大家都记住明年今日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真系时间过得好快，真系到明年今日啦。咁啊，同参师个个都嚟嘅，一嚟到听佢啦，都系都唔杀得咁嘅。佢仲问你嚟做乜事？咁有乜事啊？啲同参话：哦，你有冇搞错啊？佢话你叫我哋嚟噶，你旧天今日你叫我哋嚟送你一程噶。你话明年今日咪加明年今日咯？你旧天讲明天咪即系今日咯？你叫我哋嚟送一送你一程噶，咁你唔记得佢咁啊？啊，我都唔记得啦。咁啊，既然你哋咁嚟送我啦，咁你就等一等，等我冲完凉，剃咗个头，换过件干净嘅衫，你先至送我走啦。我一切做好啦，佢就想话上个堂里边打坐就走啦。咁啊，嗰啲同参咧睇到佢咁认真真啊，吓又似得好似系要走，又好似唔系咁。咁就同佢讲，佢话：佢话同参啊，佢话我哋咧嚟送你都系好真诚，系好老实。佢话我哋根据我哋个规矩咧，如果某一个念佛嘅人或者修其他法门嘅人，佢能够预知时至咧，咁佢临走嘅时候，咁有几句说话系勉励我哋嗰啲后人，系鼓励我哋嗰啲晚辈。咁你既然能够预知时至，你马上要走啦，咁你可唔可以啊？留低几句好嘅说话，俾我哋做个榜样，俾我哋做一个依归咧。佢话咁啊，佢好啦。佢话你既大地咁欣赏咁中意吓，佢话我就话俾你听，你听住咯。佢话中日走街坊系心中念佛忘，个世人多不识，特别有一天堂啊，就说明。修行不是在乎这个外表，这个主要原因其中之一来的。修行呢就在乎我们在在处处所谓二六时中啊，行住坐卧都离不开这个道，离不开你自己所修这一种的法门，这样才是修行啊。你不要只看外表，这样揸转珠啦，有时连人安慰就说，其实个心已经想到哪里，个心到啊就变了啦。你的言行同你的心咧就唔合作，就唔容易往生噶。佢你唔好睇我啦，暗示你唔好睇我成日走嚟走去啊。佢话我终日走街坊，其实我心中念佛忘啊，我个心念佛啦，不停咁样24个钟头，中除咗瞓觉、食饭、冲凉、去洗手间，其他嘅时间啦，我全部都念佛噶。你哋唔通我话俾你听咩？唔通我宣传咩？佢话我唔话俾你听，你哋唔知噶。所以咧，就世人多不识啊，一般人咧唔明白，以为咧吓睇佢揸串珠下老沙，我真专念佛，佢都唔明白个中嘅奥妙啊！特别有一天堂，别别有个天堂，就是、西方极乐世界。嗱，咁你想个极乐世界咧，就一定咧要有信愿行三种资粮具足。总之实际咁样去做，咁样咧先至可以临终咧，阿弥陀佛嚟到接引你啊！你最紧要如说修行啊！嗱，咁啊，其实咧仲有一个嗱，我哋楞严经，大家好多研究员都知道噶，在藏经嘅注解里边咧，除咗金刚经系超过100家嘅注述，由古到今，由法师到居士都有超过100家嘅注解，好丰富。除了《金剛經》之外，《楞嚴經》亦都是由古到今最初的一部，直到今日 亦都超過100家嘅注解。咁其中有一本咧，叫做《交光大師嘅靈嚴正脈》，可以講係研手中嘅人咧，多數都研究呢一部《靈經正脈》嘅。如果學《靈經》有，咁呢位交光大師咧，當然佢都係念佛嘅啦。咁佢有一次生一場大病，病得好嚴重，好嚴重，差唔多要死噶啦。咁突然間阿弥陀佛嚟到迎接佢，佢啲生念佛啊！佢你家下咧已經因緣成熟啦，我要嚟迎接你，用金台咧接你往生西方。咁金大師講，佢話咁啊，佢話我未去得咁快喎，佢可以幫你請個假。我就講佢有咩事啊？你我嚟接你都唔去。佢因為啲靈嚴經咧，雖然有咁多個注解，佢話都未曾講出啦靈嚴經啊佛所講重要嘅道理。佢話我發覺啦，好多啦嚇，未曾寫得到佛講《靈經》嗰種嘅心願個目的，咁所以我希望咧請個假，唔好咁快去往生西方，等我將一部《靈嚴正脈》啊注解到圓滿啦，成功啦，先至再往生西方。嗱，咁呢個問題咧，從呢一點講，我就證明你如説修行，你就可以來去自如。他要去他就去，他不喜欢去，不想快就去，有其他事情做完，那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他，他都不去，都跟阿弥陀佛请个假拖住下，等他这个心愿靈嚴經的正脈住好了之后呢，那我先至去往生。那靈嚴經啊，他所讲的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大家如果靈經都知嘅，靈嚴經有十卷經文，有第一卷就第十卷。咁啊，一講咧，相傳大概我都冇數過，係有50,000多個字。嗱，咁啊，將佢平均嚟計咧，即係每一卷咧就有5,000個或者5,000多啲嘅字。嗱，咁雖然有咁多嘅字啊，佢呢位大德咧，所謂大德即係大德，係唔同嘅。他用4個字就几乎代表了全部靈嚴經，最簡單代表第一卷、第二卷兩卷成10,000多個字的意思。那4個字呢，就捨、色、用、根。色就是分別，是第六色；根就是我們根中的本性，即是靈嚴經所講的如來藏性，常住真心。我哋要用呢个本性，用呢个真心，唔好用呢个妄想分别。嗱，好似第一卷，嗱咁啊，柯南尊者大家都知噶啦，佢就是世代淫室发起呢个靈嚴經。嗱，咁佢堕落淫室之时咧，呢个摩登强就对佢有所行动，将要破戒啦。咁啊，柯南虽然俾佢啲邪咒迷住，冇咗自由唔喐得。但他的心仲醒嘅，他就撞入个世尊大慈，灵不救我，咁个心念一动啊，佛就知道，所以当时就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，以呢个三宝嘅力量，咁啊化解咗佢呢个邪咒，咁佢就回复自由，翻到佛呢奇门精舍。咁我见到佛呢，佢哋自己好惭愧呀。佢话柯南见佛顶礼卑泣，恨无此来，一向多闻未传道力，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妙车摩多三摩禅罗最初方便。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呢、这个菩提就是佛果啦。咁果就有因喎，因就是收到个妙生观门，所谓妙车摩托三摩禅罗，要收这个三观门为因，断三烦恼才成就这个三菩提嘛。进一步，我们想收这个妙生观门呢，首先就是开悟，开悟呢就变成最初的方便了，因为妙生观门已经是三菩提的方便，先要开悟，先至收妙生观门，就成为方便中的方便，所谓最初方便啦。 那么在佛的意思呢，你安啊想修这个妙生观门，那先就开悟。如果你用这个妄想心去修呢，就是以妄修妄，就更加妄想。你一定要悟到这个本性，悟到这个如来藏性，悟到这个常住真心，咁先至可以啦吓，修呢个妙生观门为因，成就呢个三菩提佛果。咁啊，你既然想开悟啦，就当然咧，佛就唔知道阿难呢个程度噶，佢就考验下佢，睇佢系咪真系悟到呢个妙生观门个道理而修。咁就同佢讲呢个所谓家常便饭嘅话，在呢个佛经里边咧。佛咧好少同阿难咧系讲呢个所谓家常便饭嘅话嘅，就是、因为佢哋两个咧系堂兄弟，咁啊即系咧两个阿爷，就是、有四个仔，每个仔有两个仔，咁啊即系佢阿爷就有八个孙啦，咁啊佛咧就系、是、最大，阿难咧系最细，咁啊佢两个系堂兄弟嚟嘅，即系同一个阿爷嘅。咁啊，讲呢个家常便饭，讲呢个家常嘅事，讲呢个亲属嘅事，系佛经里边咧好少有咁样嘅，系灵经至有嘅啫。咁佢话我哋咧系同气嘅，系情坤天伦。佢话你当初发心于我法中，你见何圣相，顿舍世间深重嘅恩爱咧？咁啊，安弥陀佛，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，形体影切，即犹如琉璃。佢话常自思维，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何以故啊？佢欲爱操作，星数勾扣，不能发生正妙圣正妙容，紫金光聚，日时要学养，从佛剃落。嗱，嗰個問咧就佛問佢咧，咁你喺我呢個佛法裏邊，你見到乜嘢好嘅殊勝，即係得到啲乜嘢嘅好處，認為佛佢有啲咩好處，你先至發心出家咧。嗱，咁安難所答嘅咧就完全係錯中之大錯，係妄想。咁佢話我見到佛咧有三十二相，從呢個無見頂上。知道足下安平上有三十二种大人相，因此我想希望得到佛的三十二相，我才就发心出家。这个就大错特错这个答案。为什么呢？佛所问他是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是如来藏性。但安难所答呢，就是答他想得到这个三十二相。我们修行人从佛法来讲，成佛就是正到这个法身理体，法身理体就尽虚空遍法界，是无所不在，是无形无相的，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，因为它无形无相嘛。但是应身的妙用三十二相就是度众生而示现的，那是从体起用，等于话你得到呢个体咧，就有咁嘅妙用；你得唔到呢个体咧，就冇呢个咁嘅妙用啦。就好似我哋读书，你系博士嘛，你系边一科个博士咧？咁啊呢一科咧，你真系妙用无边啦！你喺社会上就系一个专业嘅人才嚟咯，唔系容易得到噶。嗱，咁如果你冇呢个博士嘅咸头，你对你呢一科啊？你怎样发挥你的妙用呢？发挥不到，你不是这一科，你不是博士嘛。佛教都是一样，你正当这个法身来看，但自然会起这个三十二应的妙用。如果你单是求这个妙用，你不得到这个体，你这个妙用都是得不到的。因此他这个所答呢，就是完全答非所问，完全是妄想心，不合佛的意思。因此佛入了第一卷，有七番破妄，又破了这个妄想心，不是在身内，不是在身外，不是潜根里， 不是无所住，有七段大经文，即是上部第一卷都是讲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们破网啊。那么安南说，如果你说我这个妄想心不是我的真心，他说不是的，佛世尊，他说我供养佛，尊重佛，学佛法都是用这个心。再讲句不好听的，他说我将来呢毁谤三宝，我做最大的极恶堕落地狱都是靠这个心啊。他如果你说我这个心是虚妄不实在，基本上我就没有心，那么既然没有心了，我就怎样可以修行成就佛果菩提呢？那么佛才明白他这个所用的呢完全是妄想心，是不切实际，是妄想加妄，彻底虚妄。所以才说第二卷安慰他，你不用怕，没有了妄心就断灭，是用我们这个根中之性，用我们六根的本性，六根本性是人人具足，是个个现成，无有欠缺。好像我们林济宗，我本身是林济宗的子孙来的，林济宗呢的子孙是最多，林济祖师呢他开示再生曾讲过一句话，在禅堂打禅出开示，他说你大家要知道，在你六根门头里面有一位叫做无畏真人，在你六根门放光动地，你们认不认识呢？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眼怎么能够见，耳仔怎么能够听闻，鼻哥怎么闻这个香臭，我们这条理吃东西怎么知道酸甜苦辣，不是这个外表啊，这个外表一个人死了，眼又看不到东西，鼻又闻不到东西，没有用的了。我们家呢能够眼见耳闻，完全这个根中之性啊，这个六根的本性啊。那六根的本性呢，在我们六根里头放光动地，才可以令我们呢能够有这个作用。可惜我们众生迷呢不知啊。因此禅宗有位大德的永嘉禅师，这个正道歌开头他就讲了，是一个问话这样开始的。他说君不见，他绝学无为行道人，他不随妄想就不求真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化化空身即法身啊。即是说君不见，你没有知道吗？那你没有亲自看到吗？看到什么啊？他绝学无为行道人，这个行道人很清闲的，又不用学又不用修的，即是说现成具足，我们的本性如此啊。就你要当下领悟，要当下的体验，不可以靠你的妄想思维而得的。所以第二卷呢有五千几个字，成卷经文一共有十段经文，都是讲这个见性，在眼若见嘛，用这个眼的见性来表示我们的常住真心呢，在眼叫做见，在耳叫做闻。到了第三卷呢就扩充了，不单是六根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乃至六尘六色，再加这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，无一法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二十五法六根六尘六色加七大，六三十八加七就二十五啦，二十五法法法都是如来藏性啊。咁从呢啲经文呢，第一卷就破妄，第二卷就显真，第三卷就扩充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法法都系皆真，法法都系如来藏性。咁可见我哋呢个交光大师呢，佢住呢个楞严正目啊，只是在用四个字舍即用根，就将佛讲楞严经那种重要的心意讲出来，就是鼓励我们一个修行人不要只是向外面做个样，要时时反省自己，要用我们根中之性能够悟到我自己的本性，这样才可以去修行。 如果你不本性去修呢，用这个妄想去修呢，第二妄成妄，是妄中加妄呢，与这个真心是没什么相应得到的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的题目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，那为什么不叫众生密因呢？又叫如来，叫做如来密因呢？那密因就是秘密妙密之因，即是说你悟到这个大佛顶一心三大一心三智那种的道理。那不是你自己悟啊，我们其他人不知道的，你也都不用宣传，不用告诉人听，总之你悟到呢，就是为这个妙密之因，悟到这个大佛顶你而修，就名为叫做真修，所以就叫做如来的密因，就不是众生的密因，因为众生迷，众生未曾领得到，是唯有佛才可以领得到，所以称为叫做如来密因，他就开了悟，悟到这个大佛顶的道理，然后才起修叫做真修，由真修才可以真正啊。咁因此《楞严经》我哋交光大师呢个注解正脉咧，可以讲啦，真系啦，将佛讲《楞严经》嘅心意系发挥得啦，可以讲淋漓尽致啊！全部《楞严经》由头到尾都系咧舍色用根啊，叫我哋舍嚟呢个妄想嘅分别之色去用。这个根中的本性，如果你不用根中的本性去修呢，就没有发展得妙契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那么交光大师他这么有把握，他才可以做得到啦。阿弥陀佛你迎接他，他都拖住跟佛请假，不要那快去，不要那快去，等他研究住好这一部《楞严经》正脉，流通于后世，利益末世的众生，他才去西方。那这种这样修行啊，是可以说呢，是真真正正是如是修行。如果他没有这种这样功夫呢，就只得是讲字，不是叫做真正修行，就只是种下善根，对自己的本性呢是没有得到真实的好处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就要明白，所以七种法供养里面，第一是如说修行，就真的叫做供养佛啦，亦都鼓励每一个佛弟子，不管在家弟子出家弟子，一定要做到是如所说的修行，那你才是真真正正呢是供养佛。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，这就讲这个佛的大慈悲了。佛出世为什么事呢？就为着度众生啊。所以经常讲个诸佛不出世，他亦不入涅槃，以大悲愿力就示现对如是法啊。佛呢即是法身，你看我讲过无形无相，既然法身你看盡空遍界都有，都是有无形无相啦，就必须有个出世，就必须有个入灭咧。有出世先至有走啊嘛。咁既然都冇出世，就必须有将来走咧。咁啊，点解佛又出世咧，又有走咧？以呢个大悲愿力啊，为着度众生，我哋啲众生过从阿妈生嘅，咁啊由阿妈带我哋呢个世界。将来要走，是人都要走，没有一个可以免除，这条路是最公道，是最平等，任何人都没法子躲得过，任何人都要在这条路走的，这个是必然之理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要好好地修行啊。那么出世，佛出世无非是度众生，《法华经》里面都有讲啊，他说诸佛出世呢，无非是开示众生入佛之见悟佛之见啊。佛出世的本怀就令到众生呢开示入佛之见而出现于世， 肉念众生，个个成佛，呢、這个就系佛出世嘅目的。嗱，我哋既然身为佛弟子啊，我讲过，出家人固然可以弘扬佛法、讲经说法，嗱，居士都可以啊。我都讲过，我读书好多老师都系在家居士啊。我就介绍佢一个系潮州人，佢叫做林远华。佢嘅科学知识咧，可以讲咧，好多人都比佢唔上啊！我都跟佢学过几年啦，佢教过我几年啦。咁所以咧，既然四众弟子都可以弘扬佛法，都可以负起呢个责任，能够弘扬佛法，为乜事呢？当然，如果程度高嗰啲，自己有修有证嘅，就是、度众生可以了生死啦。但是一般来讲呢，不是个个做得到，只是都是啦吓，尽自己所能，是应该做的，同大家讲解，令大家种佛法善根，咁都是叫做度众生啦，都是叫做利益众生啦。所以我哋觉得我一力以根是永为度众啊。例如某一个人，他好忙嘅，真系忙到啦吓，冇时停噶。无论他为做生意又好，为家庭又好，总之很忙。但他有一天呢，他有这样的善根道能，他经过一个地方有法师讲经，他就只是听了一次，最多是一两个钟头。那他从今以后呢，他就再没有机会听第二堂了，不要说上部，第二堂都听不到了。但是虽然他只是听了这一堂，过了两个钟头，可是呢，佢呢个佛法嘅善根呢个种子啊，种在佢呢个八色田中里边。有朝一日，佢啲罪业消除，呢、这个善根嘅种子咧起嚟，佢啲有机会亲近善知识，修行而得成佛道啊！所以一力以根都永为成道嘅种子。咁啊，说明啦，佛出世个目的就系为度众生。我哋众生有善根，嗱多睇佛经，多研究佛法，固然系一件好事。即使冇咁嘅机会，头先所讲，你只系听过一次或者睇过一次，你都呢个种子留下咧，真系都会成佛，都会修行成功啊！咁所以啦，我哋每一个法师，乃至到嗰啲资历深嘅有研究佛法基础嘅居士咧，系同样可以担起呢个弘扬佛法嘅责任，系转法轮度众生，同众生结法缘系一件最好嘅事。所以第二咧，我就能够利益众生咧，到到处处说法讲经，同众生结法缘。就真真正正是供养佛啦。第三个呢，他们摄受众生供养，即是摄受众生信佛，破他的执着，就等于真是供养佛。为什么呢？摄就是摄持，也就是摄服摄从。为什么他们摄从摄持众生就供养佛呢？我们众生呢个品性啊，每一个人都唔同嘅。从外表睇，你又系人，我又系人，通街都系人，识唔识嘅碰头都系人。好似铜锣湾啊、旺角啊，可以讲咧，廿四个钟头都咁往咁多人来往嘅，通街都系人。但系咧，佢个出处、佢个家族、佢个教育程度、佢个品性、佢的嗜好、佢的学识，可以讲咧系好难得以相同一样嘅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既然个个出处、品性、习惯、嗜好唔同，咁啊，佛度众生啊，咁啊，点样可以用一种法系适应咁多种人呢？当然咧，有好多种方法啦，因此有百万四千法门。门门都是为对住众生嗰啲烦恼、嗰啲邪知邪见啊！嗱，咁如果我哋遇到有一类众生咧，佢好孤寒嘅。嗱，我哋香港有旧时咧有一种牙刷，大家识啊， 他的宣言他们一毛不拔，是香港老前辈老香港人都认识的了，都知道我那边一个的了。那么旧书就没有机器的，也都没有这个胶的牙刷的，都是用那些鬃毛来到去做的，是手工去做的。那他的宣传就是一毛不拔，即是他的牙刷就是非常襟用，用到烂都不会甩毛。但这几个字呢的意思呢，跟我们讲形容这个人孤寒呢，不给钱呢，不肯做功德善事呢，是很贴切。他一无不拔，可以说他就拔一无以利天下，对而不为，他都不肯做的。如果遇到这些这样的人，他将来不行善事，不肯布施，将来他的福报享尽就堕落了，没有福享了。因此呢，菩萨行菩萨道，出世度众生，就去讲这个布施的功德，用这个布施呢是对治他这个贪贪，用这个布施呢是摄化到他这种这样一无不拔的过程。那么其次有一类人，他就不守规矩的，例如他信佛受了戒，他就不守戒，在社会上他就不守这个法律，无恶不作。那么如果佛遇到这类的人呢，就教他守规矩，出家叫他持这个比丘戒，在家居士叫他守持这个五戒，或者八关斋戒，或者在家菩萨戒，用这个持戒呢，就是摄服他这个违犯破戒。咁有一类人佢啲脾气都好差嘅，未曾三个就越手越脚㗎喇，粗言畏语，脾气暴躁，一般讲就话佢哋嗔恨啦。嗱，咁如果菩萨出世度众生，如果佛出世度众生呢，咁佢哋用咩办法？就用呢个忍辱嚟到扶持佢呢个嗔恨心啊。嗱，咁有一类人佢就好懒嘅，真的什麼他都不關心，他什麼他都不做，什麼他都不理，闊佬懶理，完全都不關心的，即是懶惰啦。那麼遇到這樣的人，佛啊和大菩薩度眾生呢，就用這個精進這一法來到攝持他，來到他化度他。那有的人一個心就很散亂的，我常常說啊，他说上班就好，听经就好，他在做事也好，你看他好像做事，实际上他的心呢，啊，就是复活节了，哪说假期好玩啊，啊，去哪里旅行好啊，那他就想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了，就变成了他的心不得专一，很窄。所以佛菩萨出世度众生呢，就用这个精进这一法来鼓励他，你要专一，不要分心啊，分心很容易做错事，你要专一地去做。那么有一类人呢，如果他是没什么智慧的，很蠢的，但是他不是真的蠢到什么都不懂，不过他这个没智慧的呢，什么叫做邪正啊，什么叫做因果啊，什么叫做是非啊，什么叫做人我啊，他完全分别不清楚，即是没有智慧乱来了。佛菩萨就教他怎样诵经，怎样拜佛拜菩萨，开他的智慧。而众生呢有种种的毛病，佛菩萨出世和我们一般所谓讲经的法师或者大居士弘扬佛法，他们善用这些这样的方程式方法呢，去教化那些有缘的众生，改正呢他这个行为，改善他这个思想。如果你这样做得到，就真正是以法供养如来。所以呢，第三叫做受众生供养。第四呢，就叫做代众生苦供养。我有人家问，喂，他有苦关我什么事啊？难道他有病我都病咩？我不可以替他的。地藏经中卷都有讲，中卷一开头 就講㗎啦，唔係幾條，就喺中間開頭就講㗎啦。佢話父子至親係歧路個別啊，佢縱然相逢，就無肯代受啊。嗱，兩父子係最親啦。如果有咩事，都係你行你㗎，我行我㗎，唔可以話你有咩辛苦，有咩病痛啊，咁啊我替你啦，係冇可能㗎。絕對不可以代替的，所以舊書這個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傾偈啊，他說公收就公得，婆收就婆得，你收就你得，我收就我得，如果不收呢，那就一定就是不得的，那就即是說你有你就我有我啦，你怎樣好我不可以代替你就好，你有什麼問題發生呢，我不可以代替你的，那就说明了不可以代替。那为什么就说代众生苦就叫做供养佛呢，是真正用法供养佛呢，这个众生苦不是说一定是他个人，而是说这个大卫士可以这样说，例如世界上很多天灾人祸，这个不用举出哪一种了，是人都知道的，我哋香港人就好善心嘅，为咗帮助世界天灾人祸咧，常常捐钱，呢、这个亦都好多人做过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嗰啲师奶系嘛，先生又唔系打工皇帝，入息有限，乜俾个家用系唔多啊？咁佢悭悭埋埋，就算系300蚊都好啦。他照計可以自己吃一餐，一家人勁啲咯，但他都不吃啊！他將嗰啲錢啊，300捐出嚟，咁咪即係代眾生苦咯，係解輕咗對方嘅痛苦，寧願自己啦生活艱難。嗱，咁呢啲就係佢代眾生嘅痛苦啦。如果我哋常常咁樣做咧，你係真正嘅佛弟子。你是真正供养佛啊。那么第五种呢就叫做是勤修善根供养。那这个都很重要啊。佛法最关键讲善根。你没有这样的善根呢是不可以修佛法。那善就是好啦。那根呢就以能生为义啊。我们一棵树一条草或者是一棵菜，如果没有那些根，你又怎样可以生得起来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很容易了解。那么我们那些善法也都是呢一样啊，要从那些善知识，从诸佛菩萨那个地方呢是得到来增加我们的善心，才可以生起呢我们将来修行成佛作祖为圣为贤的功德啊。那从佛法来讲呢，所谓善根通常都讲三种，所谓三善根啊。这三种，第一就不要贪心，第二就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嗔恨，第三呢就不要愚痴，不要蠢啊。那第一为什么就不要贪呢，那这个贪呢总是离不开这个名和这个利，名和这个利呢可以说呢是一般人都喜欢的了，可以说是没什么多少人不想，也都没什么多少人讨厌的，可以说呢是100%的加一，就是可以说都是喜欢名利。其实这个名利呢是很害人的，那如果你来得正常都还没问题，你本身无名无利，是非分而求，为非作歹，无非为个名利，那就真的罪过很大的了。所以这个名利呢，学佛的人是不可以过分贪，最好就完全不要贪。那么从前满清的时候，大概就是200多年天下呢，以权我王做了60年皇帝呢，是满清最太平盛世，是最好年代，所以他称为他们十全老人， 是一个很有福报的皇帝，是满清二百几年天下做得最长一个皇帝，但是他对这个民情就很有研究，他常常微服下江南来到他巡视这个民间，看过需要有什么事发生，怎样帮那些民间。咁當然佢每一次出巡都唔係著緊龍袍啦，佢唔可以表露佢個身份㗎嘛，都係著一般嘅衣服。當然佢著嘅都唔係話破破爛爛，都係名羅綢缎，係嗰啲所謂達官貴人嗰著咁嘅款式，又有隨從有跟班跟住佢。咁佢有一次咧去到江南，江南就好多佛寺嘅，其中有一個就金山寺，大家都聽過㗎啦。其实金山就这个寺呢就不是金山寺，金山是这个山的名字，但是这间寺呢就叫做江天寺，江就是长江的江，就是呢站在他门口望去下面就是长江，我高头望天看到个天，所以向合埋这个叫做江天寺，是我们中国禅宗里面一个很有名很有身份地位的大道场。我哋有句话，佢话上有文殊普光，下有金山高文。上咧就讲长江嘅上游，就系、是、四川一带咧有两间咧好有名，一间就文殊院，一间就普光寺，系禅宗嘅道场，响呢个长江嘅上游，四川一带。嗱咁啊，下咧就江寺一带有呢个金山高文。有一個金山江天寺，有一個揚州高文寺，那是我們當年全中國是最有名的禅宗道場，是很不可思議的，是一個很有名的禅宗道場來的。那我們乾隆皇帝去到這個金山寺呢訪問，那當然雖然他沒有穿龍袍，人家不知道他是皇帝，但他所穿的都是有钱人家非富则贵咁嘅身份，着嘅系绫罗绸缎，有几个跟班跟住佢听佢招呼。咁啊，当然咧做到金山寺嘅主持咧，亦都唔系简单嘅。佢个眼光，佢个修辞，咁啊一睇呢个当然都系咧达官贵人，当然就好啲招呼佢啦。都是有知識、有名望、有地位的人招呼他，所謂招呼都是吃齋啦。咁食完齋，梗係帶他到處參觀啦。咪叢林梁威咪大雄寶殿啦，我哋打坐參禅個禅堂啦，好似藏經樓啦，嗰啲都是一般啊。叢林裏邊咧，所唔可以缺少的地方的建築物嚟嘅。咁啊，行到門口。行到门口咧，睇下远景嗰啲风光啦，系嘛？咁啊向下望咧，就望到长江。嗱，咁我哋当年中国，当然今日就交通四通八达啦。无论天上飞嘅飞机、地下行嘅火车、水上行嘅大轮船都有啦。嗱，当年冇呢啲咁样嘅发达噶嘛。如果系冇船冇水嘅，冇船咗咪行路咯；有水有船咪可以坐船咯。所以乾隆皇帝向长江下望咧，睇到好多嗰啲艇仔船啊，行嚟行去，咁佢就心血来潮，就想考下呢位大和尚各种嘅见地。佢就一个大和尚啊，佢话我想问你啊，我哋向下望长江，佢话咁多只船来来往往，我想请问你，究竟系有几多只船睇唔睇清楚啊？咁啊？嗱，咁啊，乾隆皇帝固然系心思神，佢系皇帝都有佢个福，有佢个智慧啦。嗱，咁啊，金山寺个大和尚都唔系简单噶。如果冇咁嘅身份地位修持，系做唔到呢啲咁嘅大寺个大和尚噶，唔系挂个名噶。咁但系佢又都领悟到呢位达官贵人嗰种嘅心意，佢连睇佢都唔睇，望都唔望，就数两个手指。即是说两只船，咁乾隆皇帝话个大和尚啊，个点指两只啊？佢话我哋从高处望啊，几乎数都数唔清多啊，因为旧时啦吓，你无论响上游个四川一带地方落嚟，我哋江南咧都系响长江水路落嚟噶嘛， 做生意的或者上京考试的读书人啊，或者探亲都离不开这个长江啊，这条水路啊嘛。那么这么多船只来往，你只有两个手指代表两只，那么大和尚啊，就真有智慧，他说我所谓两个手指两只呢，不是讲断只船计啊，他说两个字，一个就是名，他一个就是利啊。他如果上官上京考试，那些读书的人想考试，希望中状元榜啊，探花，希望中个举人，他咪上京啊，咁咪坐船咯。咁既然考试想做官，想中举，咁咪为名咯。嗱，其他做生意嘅，即系我哋下游江南一带冇嘅，要响四川上游运嚟嘅，咁咪做生意咯。所以我睇到咁多船，虽然系数数唔清咁多只啊，佢离唔开呢个命，呢个呢个利啊，就系两个字啊。咁当然乾隆皇帝咧都好佩服呢个大和尚，都冇话好讲啦，咁咪就散咗啦。嗱，我哋从呢个地方所谓三善根之一，就唔好贪名，唔好贪利啊。名利系累死人啊。名利可以令到呢个人咧丧失佢个良心，丧失佢个本性，所以最紧要啦吓，就对呢个名同埋利咧要睇开啲，唔好咧终日为呢个名为呢个利咧嗱到佢奔走啊。嗱，第二咧个善根就唔好亲恨，即系唔好发脾气，要收啲忍辱。嗱，呢个忍辱咧。學佛的人很重要啊！六道萬行之中，這個六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禅定、智慧，這個忍辱是排在第三，前後那五種啊。如果沒有了這個忍辱呢，你收不成。如果你沒有忍辱，你怎樣布施啊？說有沒有搞錯，我這麼想我賺的錢給你，給你的使，我去幫你，這些就是沒有忍耐了，冇呢个忍辱啦。如果呢个守规矩，喂，人哋做犯法嘅嘢，早就上咗我法坛啦。你叫我忍，我都做翻一份啦。所以咧，前后五道啊，无论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布施、持戒，若无忍辱，系冇法子修得成啊。所以《佛为教经》里边讲啊，赞叹呢个忍辱咧，不可思议啊！他说忍之为德，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！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也。即是说你想持戒修苦行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忍辱呢，你是修不成啊，超胜过这个持戒苦行啊。那有人家就问啊，说持戒是佛所制的，是叫我们要守的。修苦行亦都是佛叫我们的。是十大弟子中的家事尊者苦行第一。有一次佛讲经啊，家事在座，佛呢叫他上来让半个座位给他坐啊。那为什么这么巴闭啊，佛就赞叹这个苦行不可思议啊。家事尊者苦行第一，修苦行头陀，为佛所赞叹啊！咁既然持戒都系佛叫我哋要做，要守规矩，苦行亦系佛所赞叹啊！咁啊，既然都系佛所赞叹，点解啊忍辱仲胜过呢个持戒苦行呢？为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呢？理由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冇呢个忍辱，你的戒点持得好啊？你就讲杀生、讲食素就好啦。如果你冇咁嘅忍辱，叫你唔杀生、唔食肉，系几难啊！如果你冇咁嘅忍辱，叫你唔饮翻两杯、唔嗒翻两啖，几难啊！你能够守呢个酒戒唔饮酒，能够守得呢、这个？唔杀生、唔食肉、食素，完全都系呢个忍辱啊！所以呢个忍辱呢一道啦吓， 是很重要，对整个佛法来讲，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，为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忍者才可以叫做有力的大人。所以这个忍就很重要。第二的善根呢，就是呢不要亲恨，即是要忍辱。第三个善根呢，就是不要愚痴，即是贪嗔痴都没了。我们如果愚痴，没有智慧，不明因果，不辨是非，邪正不解，个人就变咗乱晒狼，个人咧就冇晒智慧，就冇咗呢个人生咧各种目标噶啦。所以我哋唔好如痴，要做一个系有智慧嘅人，明白乜嘢应该做，乜嘢唔应该做，乜嘢合乎因果，乜嘢系破坏因果。我哋要做呢个所谓信因果。不要破坏因果，要信这个正法，不要信这个邪法，这个就完全靠你的智慧，没有了这个愚痴。所以这个三种的善根呢，就是属于三善法。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固然要学行菩萨道的行者度众生呢，都要教这个众生啊离开这三种的恶法，要修这三种的善法。所以说如是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接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福的第五种呢，就叫做勤修善根供养。那么第五第六呢，就叫做不舍菩萨业，叫做供养佛。那菩萨的事业是什么事啊？就是要度众生。所以佛讲啊，他说我们出家人要利生就为事业，要宏法先是事家务，是我们家常便饭。所以这两个就鼓励我们出家人，你早上坐起身呢要摸一个头，中午过了堂要摸一个头，夜晚上床休息睡低要摸一个头。做什么事啊？我是光头族汉啊，我是一个出家人啊。你既然出家的身份，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宏法利生的事业？要自己反省反省，对这个名同利啊，有没有过分的追求？要检讨检讨。所以这个第六种呢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就是不要放弃这个菩萨事业，就是要度众生，要弘扬佛法，要领导众生呢信佛修这个善法，要鼓励众生呢向佛去修行，这样才是他们不舍菩萨业，是真正供养佛。那么第七种呢，最后一种呢，他就不离菩提心供养。那菩提心是什么？就是成佛之心。那么这个第七种呢，可以说呢是前个六种呢是最重要的种和。如果我们修持的六种没有了这个菩提心呢，都不是叫做正法了。在这个沈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引，他说如果根据这个花严经里面所说，你如果修行人不发菩提心，你修一切的事法是魔业，是魔的事业，不是佛的事业。即是说不发菩提心只是为自己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念头你都是为自己，你不替别人想下，你没有这个度众生的心，你没有这个慈悲心，那你就不是叫做佛弟子。你所做一切即使是善事好事，都是属于这个魔障的事业。咁可见呢，呢、这个七种法供养里面最后嗰一种不离菩提心供养呢，係好重要啊。喺前面六种应该呢要做，唔可以离开呢个菩提心，唔可以只係为自己，要为众生，要为大众，要弘扬佛法啦。嗱，咁我就讲到呢处呢，就係说明第三种 廣修供養，第一叫做係禮敬諸佛，第二叫做稱讚如來，第三就廣修供養，差唔多啦。嗱，咁供養又可以話布施，又可以話我哋供養三寶。嗱，咁啊供養如頭先所講啲七種咧，固然係好重要呢個理論。其實我哋日常啦，從因果上嚟講咧，我哋都要信因果咧，你來世會好啲。嗱，你所將來享福，唔會挨苦挨餓，你就要修布施啦。我哋今生布施，一定來世啦，就生生世世啊，都係大富之家，唔會挨苦挨餓。所以佛啊，有一位尊者《楞經》開頭講嘅，叫做衰菩提尊者，佢就專門咧同呢個有錢人家乞食。咁點解咧？當然佢有佢嘅理想，雖然係唔公道都係唔好噶啦，唔得平等，但係佢都有佢嘅理想。佢話佢今世有錢，享之不盡，但係由於佢縮生咧，係種下呢個咁嘅善因啊、布施啊，所以今生咪咁樣呢個果報，般般如意，係樣樣現成，唔憂柴唔憂米，樣樣都好。佢話呢啲福報咧會有享盡噶，佢如果佢享盡，佢咪墮落啦。我為著我同情佢，我幫助佢，唔好等佢將來咧福報享盡而墮落。所以我就教佢咧修呢個布施一番，繼續佢呢個福，等佢將來享盡呢啲福之後咧，再有第二次咧繼續享佢個福。雖然講呢個慈悲心係好，但係唔得平等啊！變咗啦嚇，佢咧亦都俾佛鬧啊！嗱咁啊，迦摩尊者《楞經》開頭就有噶啦。迦摩尊者咧，佢就亞相反，佢就專門乞呢個窮人，就唔乞呢個有錢人家嘅。咁啊，人家咪點解？佢話嚇，佢話我之所以明白到一點咧，佢話窮人點解今生咁窮？吃了朝头早晏昼在哪里他都不知道，都未必买到晏昼的一餐，因为他畜生呢没有布施啊，没有结缘，所以呢今世感到贫穷。他说如果我不再他化缘，不再跟他托钵乞食，等他供养出家人求福，他将来来世生生更穷过今日，更惨过今日啊。所以我为着啦，令他们修福，将来生生世世不要贫穷，所以我就跟他们乞食，等他们供养出家人修福。变了呢，虽然这两样都好，但是不得平等，被佛苛斥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专门跟那些有钱人家乞，那些穷人一看到呢就是有毁谤了。有冇搞錯啊？梗係啦，我哋窮啊嘛，我哋冇錢啊嘛，佢哋有錢啊，咪梗係同佢哋乞啦。我哋冇錢啊，點我哋自己都冇食，點俾佢啫？咁因此佢就唔揾我哋乞食啦。咁就變咗毀謗啊！出家人啊，好似唔公道。嗱，咁嗰啲有錢嗰啲咧，睇見卡先一同嗰啲窮人乞啊，有冇搞錯啊？我哋俾得起噃，佢要食咩好嘢，我哋都俾得起啊！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乞，要跟那些穷人乞，因为他本身都没得吃，他怎么给你呢？就变成他们怀疑，为什么迦摩尊者是这样舍这个富而乞这个贫。因为这样呢，就讲回楞经的正题了。因为这样阿难尊者呢明白佛这个心意，要度诸而谤，不要被人家怀疑，亦不要被人毁谤，他就平等行乞。但是由于他的功夫未到家，未曾断烦恼，为境所转，被那个摩登强烈转了去。如果不是佛的慈悲，他已经早已经破戒。他亦都可以讲《楞经》有十卷经文五万几个字，就是因为这样发起。所以那些经文无论道理可以说是完全相通，是完全可以融合的。所以这个 勤修善根就是供养佛呢，主要就是勤修这个三善根，不要贪心，不要亲恨，守啲忍辱，唔好啦吓，愚痴不分是理，不明因果，邪正不变，要有一个智慧，明白一切嘅事理，要啦吓，好好地啦，维护自己呢个道心。嗱，咁啊，最后一种不离菩提心供养，嗱，咁啊，全部咧都讲过啦，亦都讲啦吓，我哋讲呢个因果啦，如果你买花供佛。你的生生世世就貌美如花，花是有香气的，如果你常常买花供佛，你就生生世世身有香气，不怕臭狐，绝对就不会了，有这个舒服的味道，就买花供佛。如果你不想盲眼，你就买油灯供佛。那么旧师就没有电了，就是點油，那陣時舊先連火水都冇嘅。嗱，咁由油燈咧，慢慢有火水啦。嗱，咁啊家下咧就有電燈啦。為著呢個空氣唔好咁污染，或者呢間屋唔好咁邋遢，咁我哋咧點呢個電燈。嗱，點燈嘅好處，好似我都講過啦，令到晚上嗰啲鬼神經過咧，藉著呢個燈光見到佛。见到三宝，咁啊种下呢个善根，将来脱离呢个鬼身都比较容易。但系最主要就系照住三宝，令到人人见到佛咧，都生个欢喜心。呢份功德咧，系由你供灯嗰个地方而嚟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，你想生生世世唔怕盲眼，唔怕只眼有问题，你就常常点灯供佛啦。咁啊，包你啦，生生世世眼目清明，唔会有问题。嗱，咁一切一切咧，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，系好重要。睇佢点样咧去修布施，点样去修供养，你由你自己每一个人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咧，你点样做，或者你肯唔肯做，愿唔愿意做，你自己决定啦。嗱，咁啊，讲咗第一礼敬诸佛，讲咗第二。清赞如来，讲咗第三广修供养，嗱咁啊讲第四咧就系忏悔业障。嗱，忏悔，我哋先讲呢个忏悔。印度啊叫做忏摩，中国话就叫做悔改啊。可以讲咧，印度啊忏摩，翻过中国嘅话咧又叫做悔改。嗱，忏。就是忏除，悔就悔改。我们从前所做一切，你明白佛法之后，知道从前所做呢，很多都是错误，违背这个因果，违背这个伦常，违背这个法理。那我们呢，对着三宝，对着佛前，好好地呢，是忏除。但是不是口讲一下，你一定要发愿，我由今天开始，我从今以后不再做从前所犯的罪过，那你的罪就可以消除。如果你那头改过，令至免有再来，可能就罪上加罪，罪加一等。所以一定你忏除就要悔改，从今以后不要做。这个属于印度话叫做忏摩，中国话叫做悔改。林家话忏悔业障，忏悔呢就是印度话和中国话就各取一半。印度话叫做忏摩，我只拿这个忏字，中国话叫做悔改，就我拿这个悔字，那么合埋一物的忏悔呢，即是忏除过往，就悔改将来，永不复做重新做过一个事人，咁就叫做忏悔啦。嗱，咁啊忏悔啲乜嘢咧？就是、忏悔啲业障，咁合埋咪叫做忏悔业障啦。嗱，业就我哋所做，如果唔做就唔成业啊。嗱，咁做嘅就有善有恶， 你可以做善事，又去做；你做咗恶事、坏事，又去做。讲加密忏悔业障咧，就当然系讲呢个恶事，系忏悔咧我哋嗰啲坏嘅，忏悔我哋嗰啲罪过。嗱，业有善有恶啊。嗱，呢个障咧，亦都有三种。嗱，第一种就叫做烦恼障，第二种就叫做系业障，第三种咧就叫做报障。嗱，呢三样嘢咧就好似一个品字咁啊，品字有三个口，唔可以少一样嘅。嗱，我哋个品字啊，你写两个口咧，一个口咧就唔似个品字啦。你一定是三个口，第一个就高高，底下两个平平，这样才知道有个连环相贯看你的似样的一个品字嘛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烦恼障、业障和这个报障呢都是一样，不可以分开的。你没有烦恼，你就不会造罪业，你不会造罪业，你就不会受果报，这个是一定是勾锁连环，不可以断的。那么为什么烦恼呢？就叫做无明呢？那无明就是无所明了，什么都不懂，所谓讲过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完全都不懂事，什么叫人生完全不懂，我这条路什么人，咁呢个咪叫做无明咯，系无所明了，即系冇咗呢个智慧。嗱，咁无明虽然佢系烦恼啊，但佢就唔系一件物质嚟噶，唔可以话嗱呢啲咁啊叫做无明咧，系唔可以俾人睇噶。凡系讲经嘅法师，包括居士，你有机会讲经都讲开事，呢、這个无明咧，可以讲咧，随时都会用得着，都会讲嗰度嘅。咁啊，从有个法师。他讲经应该都好叻噶啦，咁啊讲到呢个无明，咁啊底下有个听众咧，唔知佢有心人抑或无意啊，系真系请法嘅，抑或调皮捣蛋啦，就唔知啦。佢听讲呢个无明，法师讲完啦，佢话真，你咪落座咪走住。我问你啊，你讲无明啊嘛，咁啊无明系乜嘢嚟噶？你可以俾我睇下噶嘛咁啊。这个法师啦，他亦都是老江湖，他讲经去太多了，讲得太多了，即是见的人太多了，他就知道有几分啦，都是属于咧，好似刁难，咁佢咧就唔声，咁你问啊嘛，佢就试埋对眼坐喺度，老僧入地，咁呢个人就即停咗一两分钟，点解都唔见法师有反应嘅咧？佢就好和气，好客气，个法师啊。或者頭先我細聲啦，你冇聽到。我想請問法師，頭先你所講無明，咁乜嘢叫做無明？我想請法師咧解釋，或者俾我睇下。咁啊，呢位講經法師咧，仍然係老僧入定如不動，再坐喺度試埋隻眼，耷低個頭。咁啊，呢位問嘅人咧，問到兩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呢位法師就係如常。唔声又唔喐又唔动，咁最后呢个问嘅发脾气啦，个法师啊，你耳仔聋嘅咩？我问你咁多次，你都冇反应，点解啊？咩嘈喧巴闭咯？嗰阵时法师咧就睁大只眼，眯眯住咁啊笑啊，佢话某某人，咁你今日个问题咧，我咁多次我唔答复你，当然有我个原因，有我个理由，个家咧我答复你啦。咁咩叫做无明？头先你发俾咪无明咯，所以我完全唔答你，睇下你咧有几多嘅忍耐，有几多嘅修养。佢话你一啲修养都冇啊！我有几次唔答你，老僧入定，唔睇你，你就发脾气啦。呢、這个发脾气咪就系无明咯，就将你自己呢个本性呢、這个智慧啊，都迷失咗啦。都忘记咗啦，发脾气啦，咁咪叫做无明咯，咪无所明了啦。就由于无明无所明了啊，不辨是非邪正曲直， 你咪迷咗你自己嘅自性，咁咪做个生死六道轮回嘅凡夫啦。嗱，咁有呢个无明，就一定系会做呢个罪业，睇佢轻重多少嘅啫。你有呢个罪业，你一定受果报。我头先所讲，如果你盲眼，就肯定系唔得唔供灯，你仲熄人哋嘅油灯添，你仲阻碍人哋啦，叫人家唔好供灯啊，唔好点灯供佛啊，你仲阻碍，你咪感到呢个盲眼嘅果报咯。如果你成日都闹人、咒人、毁谤人，你咪第世咪口哑做个哑巴咯，呢啲咪因果咯。嗱咁如果你点灯供佛，咪生生世世开眼啦，眼目精明，睇嘢唔会睇错。如果你常常赞叹嗰啲好人，赞叹人家哋嘅功德个好处，你咪生生世世你个嘴都会讲话有辩才，口音清楚咯，唔系因果咯。咁所以咧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啊，我哋就唔好做呢个恶业。有咗呢个恶业，就仗住我哋呢个本性，能将我哋生到天上享福，要能将我哋修行正到呢个出世嘅圣道，一切都由呢个罪业所嚟啊！咁啊，佢哋业障咯。嗱，咁加士咧，点解佢又唔忏悔呢个烦恼障？不忏悔这个第三个报障，要忏悔中间这个业障呢，就因为烦恼刚才我讲过，它是无形无相，不是一件物质可以拿出来给你欣赏给你看的。那报障这个果报呢，已经成为事实，你受什么报已经成为事实，你所做的罪业得来是不容易改变，咁因此亦都咧冇得忏悔啦，你已经受果报啦。好似一个人犯咗法，法官判刑，即刻要佢收监，拉佢坐监噶啦，都冇得改变咁滞噶啦，呢个果报咯。咁由于你犯罪，咁咪业障啦。呢种犯罪嘅业就障碍你自由，要坐监。我哋众生轮转六道。生死无穷都是由于这个业障、啊、所以古德有个譬如个烦恼就好像个种子、啊、我们的业障就好像那些阳光，好像那些水和那些泥土，我们这个果报就好像这个果实、啊、无论什么生果，好像荔枝、啊、龙眼、啊、那么到时就它就结果了，开发结果了，果实。咁因为呢我哋忏悔业障，咁当然呢呢、这个烦恼呢就唔会起嚟㗎啦。你唔做罪业就唔会受呢个不良个果报啊，所以三者之中呢，佢唔专门忏悔呢个烦恼障，亦唔专门忏悔呢个果报障，就係忏悔中间呢个业障。呢、这个业障冇咗，咁即係等于话冇咗泥土，冇咗水，冇咗阳光啊，试问顺你嗰啲种子又点样可以生呢？咁啊，种子不能生啦，又点会开花结果收成呢？咁所以呢个中间呢个业障系最重要，所以佢呢次就讲咧系忏悔呢个业障，就唔讲咧其他啦。嗱，咁啊业障，我哋每一个众生咧都有嘅。可以讲啦，每一个人都是现成，不可以话啦吓，系冇业障。所以古德讲，佢业不重，就不生娑婆；念不切，就不生脚。呢两句好似我都讲过咗两日，咗两次啊。我哋嘅业障唔重，唔会生到呢个娑婆世界，受种种六道轮回痛苦。我哋明白痛苦就修行。最好就是念佛，我如果念佛这个心、啊、如果不肯切，不可以生到极乐世界，都是说明呢我们这个业障、啊、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呢就一定在人世间尽量不要做这个业障、啊、 有業是一定有報應，只差來早與來遲，這個是不能改變的。最重要就是要多些勤力懺悔，你不懺悔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你的命運。而且都講到這些地方呢，我們呢不要迷信，你想將來好你就收布施，收多些福啦。如果你將來啊有福報的，你不會有問題的，就算是世界冧了你都不會餓親啊，你都不會呢沒得享受啊。那咁如果你真係冇咁嘅福，就算你生到大有钱之家，到你手上你都会败咗，都沦为啦吓，做乞衣啦。所以呢个福咧系好紧要，我哋收到啲福，唔好做咁多个罪业，唔好做咁多个罪恶。所以家话忏悔业障咧，就系、是、将我哋咧嗰啲业障忏除。就不會障礙我們生天或者出世正聖人為聖為賢。所以這個忏悔業障排於這個第四種是很重要的，亦都是亦都是不可以的時候。那個普賢菩薩很慈悲，他亦都知道我們眾生那種苦惱被這個業障牽纏，不得自由自在解脱正成佛正果。所以他就十愿之中第四愿呢就是要忏悔业障。那么第四种就讲完，就讲第五种了，叫做随喜功德。那随就是随顺，喜就是欢喜，功就是利用，德呢就是道行，就是我們呢要時時隨喜自己啦，這個修功有所得的道德的道行。一切一切的事情千萬不要破壞，最緊要呢讚歎。那功隨喜功德呢，那例如好像佛他有很多功德啊，我們要隨喜佛的功德。例如十大願王前面第一種就是禮敬諸佛，我們要隨喜啊。如果看人家拜佛，你多說幾句好話，鼓勵他多拜些佛，千萬不要破壞啊，這麼辛苦就去拜佛，好像熱天三十幾度拜到身水身汗啊，咁都好搞，你唔好破坏呀，唔好退人哋个心啊，你要随喜功德，人哋拜佛啦吓，你个功德啊，佢个佛系所得嘅功德，你都系一样得到同样嘅功德啊。嗱，第二称赞如来，你要随喜啊，千万唔好啦吓，咪谤啊，唔好破坏啊。不要見人家好過自己呢，你就不耐煩了，妒忌啊，要隨喜啊。那凡你稱讚如來都是這個口的功德啊，你生生世世都不會那個口呢有病啊。而佛的三十相之中有一種叫四十牙齒相，就是佛呢生生世世不打妄语，不毁谤人所得到的好处啊。你数一数，你有没有四十只眼两眼镜照下，你就怎样数你都数不出四十只，能够有二十人接近三十只呢，已经是好食神好口福的了。千万不要了，阻碍人家赞叹佛啊。我们念佛亦都是赞叹佛啊，我们平时做法事或者初十五唱赞上供，我们念佛唱赞念佛回向或者拜忏，一切的功德法事呢 凡是唱诵的都是赞叹佛啊，都是赞叹三宝啊，好像我们超度往生普佛啊，就连这个弥陀佛大愿王，如果我们祝寿延生呢，就是药师佛是延寿王啊，这样都是属于是赞叹佛啊，是赞叹三宝啊。那么从前有老师他是念佛的，那他养了一只溜哥，即是乌鸦，这个大家都懂的了。那么溜哥呢，我就说溜哥呢，他就很学人讲那些鹦鹉的，他如果跟你一起生活呢，你讲的话他都会学到多少的。那这个老师呢，他养了一只溜哥，一只乌鸦，那么他养他呢就跟我很友善。咁多生咧，佢系念佛嘅，日日搭波波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咁呢只溜哥就听得多，听得多就听到耳熟能详。咁有人行过啦，阿弥陀佛；有人行过就阿弥陀佛。啊，佢又跟连佢个主人啊，养佢呢个人咧行过阿弥陀佛。咁当然呢个主人就信佛念佛嘅，就唔理佢啦。咁后来佢死咗啦。咁呢个主人咧住嗰啲庙咧，凡系嗰啲庙，梗系有啲空地噶。咁啊，将个挖个氹，又挖个地，挖个氹咧就撞咗佢。咁冇几耐，呢个氹咧就生咗朵莲花出嚟。啊，咁老师睇，咦，我又冇种莲花呢树，又冇水养住佢，咁点解有莲花生出嚟嘅咧？奇怪啦！他就为了明白这件事究竟是怎样的，他就画去看看，原来就一只你所撞的那只乌鸦那只溜哥，他不单呢没有变坏，虽然经过一个时期了，他还是完整，乌鸦溜哥呢还是完整没有变坏到，在他这个嘴呢就吐了莲花出来，一只莲花穿过那些泥层就生到这个地面，你说奇不奇啊？就是证明可以说也都给我们的后人知道，畜生他是没有心的，他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佛，只是不过他有这样的灵性，你的主人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又是这样念，他又是这样听，听得多他就懂得，是人行过的阿弥陀佛，那他就变了呢，日日都是念佛，他念得多，那他的口就中了这个佛恩，中得多了，他死了之后他的口吐莲花，那就可见十大愿王跟这个念佛法门呢都很有关系的。所以说称赞如来，我们念佛都是称赞如来啊！我们无论念药师佛、阿弥陀佛，都是一样的。有些人就话啦，佢话我哋往生死人噃，咁啊，梗系念弥陀佛啦，冇人念药师佛啦。啊，今日我祝寿噃，就梗系念药师佛啦，冇人念阿弥陀，其实咧吓唔啱噶。犯啊佛法都是圆融，就睇过你的出发点。你的心在哪里？如果你的心在祝寿，为哪一个某一个人消灾延寿，你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亦都又可以消灾延寿啊！嗱，有证明啦，嗱，《弥陀经》大家都念过，所以座上咁多个人，可以讲咧，冇一个人唔念过《弥陀经》，话唔系《弥陀经》讲阿弥陀佛啊嘛。它里面有几句话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，又说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，阿僧祇劫故名就是阿弥陀。所以这些经文大家都，就算你不过背，你都听过读过了。那什么叫做阿弥陀呢？是叫做无量光啊，什么叫做无量寿啊？光就代表智慧，寿是代表福报啊。我们有光就没有黑暗了， 有暗就一定是没有光，是相冲的，不可以同时黑暗和光明一起存在的。那我们既然念佛是有无量的光明代表智慧，即是念佛是有无量的智慧，我们念佛和他的子民生活的世界的众生，他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！你说几大的福呢？由此证明我们如果就算为人家的祝福祝寿，同样可念阿弥陀佛啊！念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，是无量的光明智慧啊！那么反过来，我们如果是超度，即是百事为死人的啦，亦都可以念药师佛啊！佛的慈悲是不可思议啊，佛的功德亦是不可思议啊！看看我们的心愿，虽然它的表面上是他们药师佛是延寿，如果我们的心愿呢，我是为某一个亲戚朋友他往生死了，我跟他烧到亦都可以同样念药师佛，诵药师经，拜药师忏，或者药师普佛，同样是通过啊！佛法就是破我们的执着，不空固执，佛法是最圆融，但问题就看我们这个心，所以万法为心嘛，我们的心向这个往生的，那么即使是消灾延寿法门都可以超度去往生啊！我们的心是为了某一个人消灾延寿没病没痛，我们跟他念阿弥陀佛呢，他亦都可以消灾延寿免难吉祥啊！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呢要明白，我们呢不要固执，一定要运用。所以第二呢，就是呢要称赞如来，我们要随喜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随喜功德就只是呢融合了前面第一礼敬诸佛，第二称赞如来，第三广修供养，第四忏悔业障，怎样融合呢？就下个星期六呢分解了。那今天下呢已经是答正九个字，我没看错啊。那么你们有默大的问题啊，就可以提出了啊。 在家居士可不可以接受供养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他需要做什么事，或者有什么需要去做？ 不过咧，呢个应该咧，而我系冇关系嘅吓，即系我所管得嘅人冇关系嘅咧，应该就唔系几好啦。嗱，除非呢个系我个父母，咁就叫做系恩田，佢对我有恩。或者系个师傅可以，或者出家人咁啊可以。但系如果佢完全冇呢啲咁嘅关系，对住你所供养嘅人啊，亦都唔系出家人。亦都唔系自己个父母，亦都唔系自己个师长，可以讲完全冇关系。对方一个人应该咧就唔好咧供，亦都唔好接受人家哋嘅供养。我哋受人家哋嘅供养咧，要舒服噶。你受人先一个红包，你有几多福去消受人家哋嘅供养？所以咧，就出家人都好啦。你收到红包，你都要尽量咧要掉咗佢啦。啊，点掉翻咧？好似放生啦，啊咁啊起寺庙啦，啊印经书啦，共增结缘啦，都唔好保留太多啊，都系选福自己将来收翻噶。啊，利商。就是不要執着啦，因为一切相凡是眼所见的都是相，好像我们这个咪这张台这些花都是眼见到的，有个形象，它是种种因缘和合。你说这个咪啊，离开这个人工，离开这条电线，离开这些这样的原料， 呢个咪变成人。你话呢啲啲咁嘅花，冇呢个种子，冇呢个泥土，冇呢个水，冇呢个阳光，冇呢个人工，佢点样生出嚟？咁啊，呢啲咁嘅种种嘅因素冇晒啦，呢个相都冇咗啦。我哋家三行人就唔好等到个将来冇咗，我哋先知道冇咗啦，散咗啦，坏咗啦。正在呢件物件存在，仲系好茂盛，系新嘅，好靓嘅。因为我哋啲作伴知道佢咧系总有一日系唔存在，总有一日系会毁坏。咁我哋对呢啲事情咧就唔好咁认真，就唔好咁执着，你咪渐渐咪离常咯。嗱，呢就系我哋个妄念。我哋个妄念咧，从《楞严经》讲咧，都系属于因为呢个环境而有嘅。如果冇咗呢个环境咧，我哋冇呢个妄念噶。我睇到呢啲花几新鲜喎，就是、因为望到呢啲花新鲜，先至我先喺打网上话几新鲜啦。好似今日买，今日插嘅啫。嗱，如果冇咗呢啲花咧，我就冇咗呢个念头，咁咪离念咯。唔单话冇咗呢个花。我哋冇呢个念，就算正在呢啲花摆喺度供养三宝嘅时候咧，我哋种呢啲花都系因缘所生花啦。所谓明日黄花摆喺嗰啲人咧，都变成咧冇用残花啦，会病啦。咁咪离念啦，主要就系话咧，唔好咁执着，唔好咁固执，话先睇得开啊！我成日讲咧，要看破，要放下，先系得到自在。所谓看破者就是离相离念啊！如果你看唔破，就唔离相唔离念，你就唔得自在，唔得舒服。我就看得破，又离相又离念，放得下，咁先就可以咧，身心自在舒服。点 样可以降服到我哋嘅傲慢心？ 嗱，这个呢个咧。十大如来第一个嘅礼敬诸佛，礼敬诸佛嘅好处嘅利益，有个好，我知道我嘛，我咪讲个古仔俾你听过啦，我记得应该唔会漏咗。我哋嘅人最高就系个头，最低就只脚啊。我哋五体投地点咧，我都讲过，我哋企一处就八字咁嘅脚啊嘛，前八后二，前边八字后边两处。咁我哋唔睇就顶礼嗰阵时咧，就顶礼咧呢个八字嗰度嘅空间。咁啊，以我最尊嘅头系顶礼份咧，系最低个脚，就消除我哋呢个傲慢之气。咁啊，改个古仔，咩头都有人要，牛头、猪头、鸡头、鸭头，因为食得啊嘛。通街就有人执，你话搵个人头掉街有冇人执啊？呢、這个古仔。第一人嚟应该你哋听唔到嘅，除非你冇嚟啫。如果第一人应该听过我呢个古仔啊，咁啊证明我哋呢个头都系离相啊，都系幻化，系暂时有嘅啫。将两眼一闭，两脚一伸，你快啲时候啊！如果我都唔知变咗乜嘢添啊，你都唔中意睇啊，你都唔中意望，所以啦吓。我哋一明白呢个道理，就唔好咁傲慢，要对呢个三宝，对呢个有德有修养嘅人、有学识嘅人，要尽量尊重，就降低我哋呢个傲慢之心。 如何去修 炼 我哋嘅 无 分别心？系咪 只 系无分 别 心， 系 唔 止 对 别人？系咪即系等于离相离念？你所问的问题几个都有融通之处的。如果你有相有妄念，你有分别心咯。啊，呢啲又几好喎、啊！呢个系我噶，你斗下打架都有份啊！你攞咗我即系打架都有份，咁呢就变咗你咪有呢个妄念和呢个执着咯。咁如果我哋明白到所谓离相离念啊！咁我哋呢个妄执呢个分别心咧，就可以自然又会减少。如果你做唔到嘅，就真系好难去减少。亦都可以讲话看破放下，先至自在。 我哋喺 呢个时 候先知道 未来 佛系你，你立佛。 嗱， 人呢个咧系作经里边有嘅，又有讲嘅，即系咧要等到释迦牟尼佛佛法全部冇晒啦，即系无论信佛嘅经书、菩萨就佛就，通通都冇晒，全都种埋，嗰个先明佢唔出世。亦都可以讲明，凡系今日有释迦牟尼佛坐下做弟子嘅，未曾得道，未曾解脱，未曾了生脱死嘅，多多弥勒菩萨啦，龙花三昧说法，全部都度脱。嗱，问题就有一个，加多弥勒出世啊，要几多亿亿万万年？嗱，如果我哋家早日修行念佛解脱，往生西方，就呢段时间就唔使受苦啦。所以这个问题比对一下，你就大家懂得想了，大家明白了，不用我解释了。如果你就想流转生死，你就不妨不要等弥勒菩萨才到你了。如果你想呢这段时间不要受苦，不要轮回六道生死不了，你就好好地念佛，多地修持，尽此一报身，不要再受这个生死轮回。所以古德说，佛法难闻，就今已闻；人生难得，就今已得啊！此生不向今生道，更向何生道此生呢？嗱，人生难得，我哋得到啦；佛法难闻，我哋闻到啦。咁呢个人生难得已经得到，难闻佛法都闻到，我哋都冇啲修行咧吓，太过可惜啦。被这个名利追了去呢，是太过可惜了。所以莲经讲这些众生，他们可怜亦可闻，莲经讲的。平时在 家里 念 佛都会被定住， 怎样 可以做到 被定住？那就莫看佛来修来念咯。你怎念佛，哪个人望那么多，就哪个人想可以。唔系即系咁讲啊，即系我家阵问就无论边个问都好啦。你既然明问呢个道理，我亦都讲过，你都问过离相离念，你加唔念佛冇啲念佛，你应该观想阿弥陀佛好似企喺你面前，你瞓低咧，好似阿弥陀佛喺你眼前，咁样咧你就唔会有咁多妄想噶啦。愿以此高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蒙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